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播到闲聊》，我是主持人阿丁，好，该你们了。 啊，那就按顺序吧。啊，我是一座桥在水上。诶，下一个呀。好像。 你们这也太尬了吧！ 啊，下一个不，下一个， 下一个不就是你吗？ 下一个不是李红浩吗？ 大家好，我李荣浩。 我 大家 问李 好， 凡凡，问李凡凡吗？ 啊，都一样了，我已经 那 实名制冲浪了。 这么浪吗？那行呗。然后今天呢，这一期我们将带来一期非常非常晚的一期年终总结，对，就是邀请了三个小伙伴一起来参加这一期的录制，也是第一期线上录制，所以说肯定会有特别多的小插曲，对吧？ 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咱们这音质有点太好了。 怪不得 没 是， 办法，没办法，没没。 原来上一期你们是用录音笔录的吗？ 对呀， 对，之前 线 是 下 录音 场 笔。 录。 哦，我说为什么有那个摩擦衣服的声音？ 因为我们 但 在 是我 边 们 走 在 边 边 录。 走边录。 怪不得。 我操，浩哥居然还听了呀！ 你这话说的，那我不听，我能来录吗？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那个，个就2021对于我来说的话，挺混乱的吧，就挺模糊的。就上半年，我就完全找不到自己的目标什么之类的。然后上半年好像跟朋友关系也闹得挺麻的，就非常的那种，怎么说呢？好像上半年我应该是很自闭的那一种，然后就每天好像自己买一些书来看呀，就更 emo 了。然后之后呢，下 你 半 喜欢 年， 看什么书啊？ 上半年喜欢看日本放文学小说之类的吧， 什么玩意儿？ 就那种很丧的文学作 啊， 品。 也就是说，他喜欢看那些日本小说家写的小说之类的东西。 人间失格啊！ 人间失格，那从 哦， 高一看 人 的 间 嘞。 失格。 好，然后下半年就开始各种不断自己救赎之类的吧。就后来借一座桥的那录音笔，然后天天晚上听播客，然后就觉得这个形式很有意思，然后就创立了这个播客频道，然后渐渐开始。稍微逼话多了，又回到以前那种逼话超级多的样子。然后下半年也， 你哪天不是计划非常多，废话非常多啊？ 有一 你 段 说 时 说， 间还是很自闭的呀，对吧？ 自闭想得出来，自闭，呵呵。 然后去年整一年对我来说还是挺兜兜转转的吧，就感觉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然后才 不要说这些什么。太 才找到 虚 了 无的 一个 东西， 播 别 客， 说有发生 找 什 到 么 了一个 事 想 件 听 吧。 的方向。发生了什么事件？ 核酸检测。 对啊， 核酸检测，这个太真实了。然后，对，就我们这边11月份的时候，对吧？好像就因为疫情，我们又回来上网课，然后全市还做核酸检测。就讲一下我们重庆这边的疫情，就是11月左右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到处跑，从疫情。那个疫情，那个很紧张的地方回来，然后再重新到处跑，然后导致整个重庆都要做排除做核酸检测。 所以说， 哎，很奇怪，我并没有被核酸，我也是 做 重 核 庆 酸 人，为 什 什 么 么我 感 没有 觉？ 被核酸？ 什么？ 做核 做核 酸什么 酸？ 感觉？我从来没做过。 没什么感 我 觉， 也是。 就那个棉签，然后套进我的喉咙，然后两下刮两下就好了。 啊， 哎， 但 不 是， 是你，好，你说。 但是我妈就是她做的时候，她做了之后会很难受，就回到家之后，她发现我还在嗑瓜子，你知道吗？ 他就问我你还吃得下东西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吃得下呀，我感觉没有特别难受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不太一样吧，那个 敏感肌， 对敏感。 不算，但好像有很多种试纸，有什么有多种检测方法，有抽血的，有那个捅鼻子的，还有捅嘴巴的，还有一种叫做钢试纸，也就是说是直接捅， 但是常见的 捅肛门的。 我操，你这个过分了。但常见的一般都是捅鼻子， 真的有。疫情初期，疫情初期的那比如说某些省市的高速路，它检测核酸都是直接让人直接把那车窗打开，然后你懂的。 你这个 我说不下去了， 有点受不了。你明明好好的年终总结，被你说成了疫情总结是吧？ 这三年肯哎呦，这算下来确实三年了，三年疫情过春节，对吧？ 我 记得新冠第二年， 对，我记得新冠最开始，最开始我们群里面聊，对吧？我某些群里面聊，就是说当时疫情就是2020年，然后就说是2020年那个7、8月份应该疫情就差不多会完全结束了，就可以不戴口罩了吧？ 对啊。 然后结果 那个时候。 结果到现在还没取下口罩，我们、 然后现在就是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对，但是两个都是比较弱鸡， 还好吧，至少我觉得国内的情况比国外好太多了已经。 那就是我不关心你的这个，我关心你的情感生活。 你想听我什么方面的呀？ 就是情感， 我们现在情感生活多丰富的，还能录播客，太厉害了。 我去年还真没啥情感呀，去年就好像年初的时候跟一个前女友分手之后就没啥情感生活了，就一直 哇 于那个人际交往关系，然后就一直炸、啊、这里炸那里也炸、 就是炸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 炸？什么意思？你能描述准确一点吗？ 就是跟同学关系不太好嘛，就闹得挺那个的，你应该懂吧？ 那个是哪个呀？ 挺炸的。 你看嘛，你无法描述啊。 就是什么是炸呀？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我想一想，这个该怎么形容呢？作为一个重庆人，词汇真的特别少。 不是重庆本地方言里面也没有太多炸的这种说法啊， 那可能 更多的是用网络用语， 就可能我 就是哦我早出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大概就是那种跟朋友关系很混乱，然后 比较僵化吗？ 对对，很僵化，上半年那一段时间，然后就整天就很 emo。回寝室也没人跟我，也 不能好好说话，情绪化就情绪化，不要什么 emo emo。 那你回寝室干？ 回寝室的时候，我就经常不跟那个室友说话吧，就一个人在那里，偶尔会冥想。 就看日本小说？ 不看日本小说。 看日本小说。 因为我们学校那个寝室只有30分钟嘛，30分钟之后就要熄灯，我什么都不能干。就有的时候在床上躺半个小时，然后想着想着还想哭了，然后就12点睡着 啊？为什么哭啊 ？What？ 因为 好厉害！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哭，好像就是觉得我为啥要想这些很傻逼的事情，对吧？然后就越想越自闭，然后也没人跟我能说几句什么特别好的真心话呀之类的，或者。找不到人跟我可以直接怎么怎么样的交谈之类的， 一句话缺爱， 你可以这样说，当然也可以这样说，确实有点缺爱了吧。然后 好了，已经过了5分钟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感觉， 然后在家里跟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就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跟他们主动去交流， 就也很炸。 对对对，也炸， 那肯定的呀。 但下半年想了一下，还是觉得就最后一段，反正都高三了嘛，最后一段时间呢，也没必要太去关心这个那个，然后就 还稍就下半年稍微好了一点，然后就稍微慢慢回到一个正轨的方向。 所以 我大概就我上去年大概就这个样子，然后 打算上哪个心仪的大专？ 对，打算上哪个心仪的大专？ 东北鞍山大专。 这什么东西啊？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过。浩哥不是那边的，东北的，对吧？我们到时候跑大专去见浩哥。 你来就请你吃我们那边特色，就是铁肝，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甜。 懂了，懂了，练钢铁是吧？ 对对对，你零下20度，你把那个舌头，就是你舔一下那个铁肝、电线杆什么的都甜的，你可以试试。 特色菜呗。 嗯，对，铁门，舔大门。 对，舔铁门生的。 然后，我的2021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一座桥了。 我仔细想想啊，今年干了啥事儿？首先今年没看多少本书，因为高三了嘛，家长也不太愿意给你看，而且我手机也 没钱了。 啊，对，也没钱了啊，太惨了，太惨了。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就是我那个项目在这儿能不能说啊？ 说呗，对外吧，应该没啥事吧？ 好，就是。CV 不让我上，不在这儿说吧，这儿说我感觉好怪的，在这儿像打广告似的。 你不用这么说 CV 吧，你就说你做了个这样的事就完事了。 哦，好吧，行吧。那今年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做了一个年终总结大全，2021年终总结大全，就是把网上那些博主啊网友发的那些年终总结，然后汇到一起，然后发到了 GitHub 上，然后我在 VLEX 上面发了个帖宣传了一下，然后就然后又第二天嘛，第三天，然后就有一个Twitter 博主然后分享了一下那个项目，然后现在哎呦太恐怖了，现在有500个 star 了。 这就是大佬。 你们都是大佬。 对对对，他是大佬，我们都是废物， 那是大佬。 一座桥，唯一网红，本播客唯一流量来源。 哦，对，说到流量啊，那又开始又要我又要说了，我的那个独立博客及播客全订阅计划，订阅数好像，哦，频道我看一下频道人订阅数多少了？ 哪个频道？你们是在什么地方传 podcast 啊？还是喜马拉雅？ 不是，他在说他的一个项目的。 对， 我们播客现在好像就 926个订阅。 大佬，我的 GitHub 就是用来当网盘用，这才是真的。 啊，对啊 ，GitHub 就是相当于是网盘，太真实了。 我 GitHub 好像就当初为了搞个人博客建了一个号，然后就现在再也没上过线了，就这么惨。就我们四个就一个马龙，一座桥。 那我还不能算马龙，我才入门的那种，而且是，我觉得现在就只会拍整 个电话的， 从入门到入土。 Okay, okay.然后还有啥事儿啊？让我想想啊。然后今年就是听了很多播客，这个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C Web 计划，帮助到了很多网上的一些人，成果还比较好。剩下还有什么呢？哦，还有学习成绩，哎，这个你都没聊，你怎么不聊自己的学习成绩啊？学习成绩，我昨天把，我的自学网上从高一到高三的所有成绩都下载下来，然后我做了个 Excel 表格，然后画了一个，然后 怎么说，建了一个图表，然后我看我的成绩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嗯， 不都是这样的吗？但是就我这个学渣完全不会关心这个，我连我的自学网账号都登不进去，就这么农民。 哎，我们都是垃圾啊，我才430多，垃圾垃圾。 你就不要在这里报分数了，好不好？ 哦，好吧，反正肯定，本科都不行，哎，垃圾垃圾，我是垃圾，大家都是垃圾。好，谢谢。 那你没什么情感史上面之类的东西吗？ 啥？ 你没什么感情上面之类的？ 对啊，我想听粉哥感情方式问题。 感情？人需要感情吗？不，人不需要感情。感情能有什么感情？我觉得网上的那些网友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上网的。 就对异性完全没感觉了是吧？ 那你没有在网上遇到什么那个异性吗？异性朋友吗？ 哇，拜托。翻墙的人大多数是男的。其次，我感兴趣的那些东西大多数也是男的。嗯， 对对对，那个好像比玩一些比我们这些玩游戏的男女占比还要恐怖。 对啊，太恐怖了，没办法。 就女生好像就压根不会关心这方面的东西吧。 嗯，不过还好。Telegram 就比如说 你不要一直说 Telegram， 我觉得到时候 哦，好吧，这话说不定过不了审。 对对，你直接说什么电报。 电报好怪哦。然后我再想一想，今年还有做，还有 什么，或者是某个社交平台上，你可以这样说呀。 懒得说，不想说。看今年哦，今年就是很多。我以前在关注的一些网站啊，之类的都倒掉啦。比如说有一个那个，自从《好奇心日报》倒了之后，我就在看的一个网站叫做《全现在》，然后今年也凉了。不开心，不开心。 很正常，互联网嘛，总是会有一些凉凉的。 对，还有今年啊，其实也不算今年，最近这几年这种哎呀，我都不知道这里这说，哎，管他的，反正之后要剪，就是目前互联网上这种滥用民族主义的这个趋势有点太大了。什么叫做滥用民族主义呢？意思就是，对，像赛雷啊，那一些公号，那一些自媒体，还有包括就说虽然说是年度总结，但是我还是想说，最近前天发生的事情，前天我看到有人在发一个哔哩哔哩的视频，那视频的标题大概是。十年前，他讲的就是十年前，那时候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个公益广告嘛，就是姚明打的那个公益广告，意思就是，不要吃，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然后鼓励人们不要去吃鲨鱼翅，对吧？ 对对对，那个， 然后他 记忆挺深的， 然后那视频就剖析了一下。就是说鱼翅实际上是整个鲨鱼捕捞加工业一个怎么说呢，很下游，然后很边角，相当于就是一个边角料的产业，然后外国人都外国要包括鲨鱼最值钱的部分其实不是鱼翅那一部分。然后相当于我国这那是哪一个省啊？那个地方发展的这种鱼翅产业，实际上也算作一种废物利用。但是呢，那个就是当时 做当时的那个就是禁止吃鱼翅的那个宣传里面，就是说，有些渔民会把捕上来的鱼， 对就 把就只留鱼翅，然后把鲨鱼 一条鲨鱼都丢掉之类的， 对，扔掉。其实那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时怎么说呢？哎呦，我忘了那是视频里说了，我后面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就说但是那视频我现在有点解释不太清楚了，那我重新捋一捋。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我人麻了，反正后期可以剪，小问题。 这一段本来都要被你全部搞剪掉了。 但是当时这种流翅弃杀的行为的这种行为，主要是也怎么说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时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天哪，这段我觉得全要剪掉。 你也知道啊。 对啊，我知道，没办法。浩哥怎么还没来呀？ 浩哥他打电话估计应该有什么事了。他给我回，尽量等会儿回来，也就是说事情有点忙。 刚才我接到一个江北区精神病院的电话。 浩哥应该是那个他工作上面有事吧，就临时要走一下，因为春节挺忙的。他不会是搞电商吧？ 不知道哟， 挺忙的。 哎，等一下啊，我把我这边的拿出来。 不是，哥，你就一个设备吗？不科学。 不是，我三台设备，只不过那两台设备，我到那个房间就没网了，知道吗？网就很差。 什么狗啊东西呀、不是吧？ 哎，是回来了吗？ 哦，没有回来，继续你的装逼。 哦，我觉得我要看一下他这视频大概讲的什么，重新刷一遍。 你说吧，你这个就强行把我们的时长拖到等会儿拖到几个小时。 啥问题？ 等会儿都吃饭呢。就替你装逼。看样子下一次我觉得粉哥还是要打下桃哥。 我也觉得。 哪个要看好久。 哦，好吧，那我就继续说。他这个视频。就是从鱼翅产业、鲨鱼产业，我国鲨鱼产业这方面来讲，就是说十年前，那个 WWF 他们搞的，就是这种提倡不吃鲨鱼，然后不吃鱼翅的这种宣传嘛，然后反正这个视频整个看下来就感觉它前小半部分在讲，看起来像是在调查事实啊，然后也问了很多专家和媒体啊之类的，然后半部分的话就是完全的在输出他的观点，然后他的观点大概就相当于是，目前来看是很中国化，然后很普遍的大众的一种思想，但是。他讲的大部分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视频的倾向感觉有点怎么说也有点不对，因为他是有点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一切都是境外势力的那种，你懂吧？最近这几年， 对，然后。 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国还有全球这个渔业的一些问题，然后其实这也算最近这几年全球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鲨鱼的捕捞量，我看到是在2002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在2006年之后就开始，其实在2002年之后就开始缓慢的下降，看起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又看到，就是因为这个数据是从粮农组织那边发来的，然后粮农组织他自己都说自己的这个数据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他说看一下，他说在很多情况下，鲨鱼捕捞量的减少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在鲨鱼资源丰富总体下降的而是鲨鱼资源丰度总体下降的后果，即使捕捞力度保持不变甚至增加，减产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包括那个视频，他其实也指出了，就是说我们少吃或者不吃，禁止吃鲨鱼的鱼翅，也减少不了，鲨鱼的怎么说被捕捞的这种情况，因为鲨鱼最值钱的部分并不是它的身上的那鱼翅，而是像鲨鱼鲨肉啊，还有包括鱼肝油啊之类的一些怎么说呢？肉类啊和一些重要的化工原料，然后它们比较值钱。所以说大概想提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中国保留这个鲨翅的产业，然后没有多大的坏处，然后也。像他说大概意思就是前些年的那个这种全面禁杀，就是打压这个鲨鱼我国的鲨鱼产业的这种行为吧，不利于产业发展嘛，它是从一种产业的角度来看的，而且他请的也很多，也都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些人之类的。但是我又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应该是一个人说的话，等一下，是山东大学海洋学院王亚平教授认为，公众对鲨鱼的认识不太正常，特别是吃鱼翅导致鲨鱼濒危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这些捕捞上来的鲨鱼中国人不吃也是要扔掉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鲨鱼在海洋渔业里产业并不大，还不及金枪鱼的1/10。要说有问题，金枪鱼的问题比鲨鱼还多，但专门针对鲨鱼，特别专门针对鱼翅宣传禁食误导太明显。然后他还说了一句，我觉得花钱在没有实质营养价值的东西上没有太大意义。他就是说这个鲨翅全都是软体组织，人吃了也没啥营养，特别好玩。哦，那就说去年发生事情，去年就是回形针倒了吧？回形针倒了。 我知道回形针倒了，为什么倒了？ 就倒， 这次是完全凉了。之前， 只是被人怼出那个地图啊之类的，或者内容上有问题。但就最新的那个赛雷之前就发出来，他们跟那个就之前回那一个实习生，结果现在是美军那边的一个什么人之类的，就被查出来了，然后赛雷再出一期视频，然后回形针就好像凉了，大概好像是这样的。 我以为是他们说的知识有问题。 有知识有问题，不至于被封吧？ 回形针的视频本来就是那种外行人看着很牛逼，但是内行人看着就好像发现了 很基础的那些东西。 对，而且甚至还有很多错误的。 很正常啊，那搞科普的问题的多了，比如说QUR 他们的很多视频都有错，然后他们之前也发过一个视频叫做好像那视频的名字叫做你是否愿意相信我们，然后他就说这种做科普视频的整个工作，他们做科普视频的整个工作流程，然后包括产生了一些错误，包括他们最火的两个视频是一期是讲移民的，然后他们的当时的观点还有一些东西都有错误，然后所以他们准备下架那个视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普视频，我觉得科普账号吧，然后我都怎么用了这么多然后啊，让我想想啊。就是那个真理，那叫什么呀？真理元素，他们最近的有一期视频就是讲电学，就讲一个很长很长的导线，如果我给它通电的话，那么在很长很长的那个导线的另一端，那个灯泡要过几秒才亮。然后那视频也被一些怎么说呢，反正被一些人指出有问题嘛，然后所以说科普账号科普视频出问题，他们讲的有东西有错 没太大问题， 很常见。 对对对，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做视频为主，做科普视频为主，他并不是以什么某个专业出身的我要怎么怎么样，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数据，给我们更好的理解去理解某一些东西，对吧？ 对啊，相当于就不是垂直领域嘛。垂直也有，你知道那个就其实我们就天天安全放的那个呀，李亮那个叫李什么什么东西啊，就那个生物视频啊。 什么小亮吗？ 不对，这个都是。我觉得你，黑龙，你把一个东西直接带，把我们整个人带，把话题带到乱，到处乱跑。 他的那个网络热门生物视频啊， 宋小亮 那个， 对对对， 对啊， 那 个亮 放的。 对， 今天我看到我的 B 站账号怎么莫名其妙关注了他，就很恐怖，知道吗？然后你们继续。 他那种就相当于也算是科普，但是他是本职是做，他本职就是做科普的，他就是 做那种 杂志 地理之类的呀，对杂志的一个。 他就是博物杂志的副主编嘛。 对，他应该对这方面的东西肯定是有所了解的。 对，但是你像回形针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做视频就整个流程就相当于是首先要快速学习，对吧？ 而且回形针他们这么多人，而且每一期节目的那个相关领域跨度有的时候还挺大的，就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让你 OK， 或者我们的内容百分百的正确，但是只要能让观众理解到60%-70%以上，我觉得就是成功的这一期视频，对吧？ 对。 但回形针，我记得回形针真正最火的一期好像是那个疫情的时候， 那个关于你所知的一切吗？还是什么？ 对对，那一期视频我觉得也挺非常正能量，对吧？ 对呀、啊，回形针被喷嘛，也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地图的那一期，不是地图，就是讲什么呢？反正他当时有。 对， 中国地图摆在那，然后 还有就是那个，好像就是它内容方面嘛，就是说，就那个， 初期的他们的内容选题上可能有点小问题，还有包括那什么所谓的内外网双标题。不过我自己去那 archive.org 上面看了一下，就是那个互联网历史档案馆上面看溯了一下源，发现没有怎么说？ 那些我不知道，没有关心。但是就有一期视频，好像是讲那个就是打炮降雨，那个应该 用 哦，对， 用专业话怎么说？对，那一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说这个可以带来一些什么好处什么之类的，就一直在批评这样搞好像就很坏之类的。就别人国外基本上都不这样，都不这样提前降雨，对吧？ 这个问题争议比较大，然后啊，就这样吧。那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啊， 上半去年好像就关于女性的影片或者书籍。 哎，我也不知道这个 Tinch 他是咋回事，他都不知道从哪儿看的那个叫什么呀？一页的那个出版品牌，然后就疯狂买他们的书，搞不懂，我搞不懂你啊。 对，最开始好像是豆瓣上面有个广告还是什么新书的，我进那个商店里面一看，就是有他们第一页，他们第一个系列是那个日本三部曲嘛，日本美学三部曲，就日本色气、日本异系还有魔灭之父，然后当时魔灭之父那本书才刚刚出，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当时买回来发现好无聊，然后后面去年哦对对就去年我把那本书又重新拿出来看完了，挺好看的，突然又觉得。但爷他们出的书确实还好啊，就人文啊社会或者各种小说都有。不主要是我买东西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第一感觉，就爷的书他们的那个封面设计真的。 装帧设计好看，所以说你就疯狂的买。 对，然后他们有的书的那个内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我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是说我好像买书就有的时候一页出了新书我好像买，但是我其实有很多其他出版社想看的书，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在纠结到底买不买，就现在就很烦，我就想看点其他书，但是一页出了新书我又特别想买，就整个人都不知道买什么书了已经。 我听你个鬼话，只是你钱不够，谢谢。 这是一方面，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会纠结，我该买哪一本，对吧？因为我肯定是买一本看一本呀。我上一本书没有看完，我肯定不会这么快打算买下一本，对吧？学生党就是这样穷。 你冯哥，你都没有讲现实中的事情，你一直在讲网上，你聊点现实中的呗。 现实。感觉 现实 就那样，没变啊。 鬼哥还是比较沉迷于虚拟网络。 哦，说到现实，那就是，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越来越科学了。 哪里科学了？ 就跟网络有关 了。不是，就是每次，就是每次我。回家嘛，回家路上，然后看到比如坐车啊或者走路啊，看到路两旁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说呢，反正每次走过一段路，然后 发现变化挺大的。 对，发现变化特别大，包括我前天坐公交车回来，然后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那辆公交车叫什么燃料电池什么，反正就一种，反正新能源嘛，燃料电池。当时我就哇，好厉害！现在都已经进化到了燃料电池吗？好厉害！然后包括比如说那些街角路旁在施工啊，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那些施工的告示啊，现在也是写的越来越标准了。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家旁边这个旁边的一些道的一些红绿灯，它以前没有什么不设计的不太科学，它的那个时间间隔有问题，然后又前几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红绿灯的怎么说时间设计变得非常人性化很科学了。然后包括还有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从两路那边回来的时候，路两旁的一些商店啊每年 要 换新， 就是说 发展变化特别快，我很少回家。 对，发展变化特别快，重庆 number one。 然后接下来就下一位。 好吧， 对，下一位。 可以可以，不知道该叫什么的下一位。 嗯，在2021年嘛， 就开始背稿子了，对吧？ 没有啊，我我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我就跟看呢。在2021年，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经常回家嘛。因为我为什么要回家呢？就感觉很烦，我真的很烦那个学校，因为在就是在其实上就是刚刚过年那几天嘛，然后就知道了一些事情，就感觉很烦，就特别恶心嘛，就感觉。然后呢，当时就心情特别不好，然后就那几天，然后就看到某个人，然后看到外班的一些人，然后再看到老师嘛，然后就感觉贼烦，贼烦，我就好恶心，然后受不了了，忍不住了。当时我就想的是就回家休息几天，然后后面就经常回家嘛，然后然后就我有个表哥。那个表哥就跟他从小玩到大嘛，就很熟，然后就关系很好。他现在大学了嘛，大学了都，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哥哥嘛，然后有些时候跟他说一些我的什么事情啊，或者说就是拿不动主意的嘛，就跟他说，他都会就帮我嘛，就他在这一年就给了我就特别多的就是那种 帮助 那个叫什么帮助嘛，就这样说嘛， 鼓动 啊什么， 我没听清楚刚刚北哥说的， 我也没听清楚他说， 我就说他就相当于是一个树洞 没有还好，其实我没有什么都跟他说，就有些时候因为他比较大一点，因为他比较因为他是一个啊， 不是刚刚说的树洞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经常听我说烦恼那些那个意思，但是还好我没有经常跟他说这么多，然后就对他 就 印象特别深， 就相当于平常家里唯一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因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嘛，就差一两岁，那因为我跟我父母关系其实。还好， 哦，那挺好的。 那个，反正就感觉社会聊不通，就他们的观点，我也不能说什么。每次回到家，我一般都不怎么说话，就略过去嘛。他们说什么，我就答应一声，就没有聊其他什么东西。就他们还一直都觉得什么我经常跟他说话呀、什么的，其实根本没有。就还好，在学校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就感觉很怎么说呢，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每次学校都很迷茫，就每次说想做什么，那到了学校都完全不想做了。 这个很真实，但我发现你在学校不都是传纸条吗？ 没办法， 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吗？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想着我回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了，然后每次回家就是happy吧，然后回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回学校呢又在想我回家之后要干嘛。 对，好像是，这就是这样，我每天就无聊的时候会这样想，在学校我也会想回家应该玩什么，还有好久放假，好久放那个月假，然后在回家的时候又在想。在啊，反正没有 怎么把某一科的学习补上来，对吧？ 对，我每天回家都在想，哎，一定要好好学习，要高考了，要考试了，一定要。 然后不知不觉发现一天就要过去了，然后就对自己说啊，我明天再做吧，没事的。 对，我想的就是明天还有时间，那明天写啊，那然后我拖到后面。可能就学了一两个小时，或者学都没学，就经常这样，就自制力太弱了。 学了一两个小时还好吧，我像我回家之后基本上就完全不学了。 不学不行啊，因为我知识都没搞懂，一些基础都没搞懂，我只能一些网课，没办法， 我听到一半真的听不下去了，每次听完了我真的找不着，我不想听了。 对对， 所以说娱乐是最好的学习啊。嗯， 对 啊，我指的意思是 找一个比较自己感兴趣的， 对，然后跟你要学的事情差不多的，比如说英语啊，你就去网上找点有意思的英文文章嘛，你自己翻嘛，然后啥其他的一些东西基本上你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论文。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好怪哦。 你太难为，你太难为一个高中生了，你知道吗？ 对呀、啊， 不是所有高中生都一样，看论文都看得懂吗？ 看不懂，看不懂，完全看不懂，看几排都看不下去了。 不是，你们真的以为论文很难吗？我其实很多论文都是那种概述型的论文。 那有很多专业术语。 太专业的术语，我觉得对你完全没有什么屌用。 对，太专业的那都，其实，我该怎么说呢？太专业的一般也就是太专业的论文也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应用啊，它可能才会很专业，然后谁都看不懂，只有他们那些相关领域的才看得懂。但是一般的话，比如说一些毕业论文啊，还有其实都比较简单，然后你平常人去看也看得懂，然后专业术语也不多，而且哪怕是专业术语，他也一样看得懂，因为他如果文章里面有提到专业术语的话，那么在第一个专业术语那里，他会打一个引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引用底下会解释那个专业术语是啥意思。 好专业，峰哥好专业。 不专业，不专业。 啊，我突然想起了，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也上一年嘛，就那个你们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往楼下看那些初中妹是吗？其实这个对我 什么鬼东西？ 把这个你们给我去把我去掉，我不是啊。 那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之前不是去上厕所嘛，就这一层楼一般没就是人很多，就喜欢去楼下。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但是就把我恶心到了。我去楼下上厕所，楼下当时进去的时候，一开始还好，就有两个女生在玩手机，然后声音比较大，就比较尖嘛，听起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去上。然后我一开始走的是最里面那一个厕所，然后发现那里面就很多烟头，特别多。然后当时我就出去了，我就不可能上这一个吧，我就往旁边去走，就是他对面的那一个。但是我一进去看呢，然后就也是很多烟头。然后当时我在想，我就怎么出来的时候嘛，就看到有大概有四五个女生，就是应该是一个班的，那就过来了，就大概就在我前面，就是最后一排那个厕所，就开始看抖音。当时应该是下课的时候，他把抖音的声音放到很大很大很大，然后五六个女生一起看抖音。然后呢，其中我看到一个人就拿了一包烟出来，就分给其他四个女生。然后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如此光明正大的嘛。然后因为厕所里面还有几个， 现在的初中生都如此，对吧？ 你也不能说这些初中生嘛，就只能说我们所在的学校，他管理的确实也比较差。 很差，天哪，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存在初中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完全都是损害名誉，说他名誉也不好，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搞这个初中部，真太恶心了。就是，楼下那种初中生就骂，就经常骂人嘛，就在厕所也是，大的声音，然后就又骂人又抽烟，然后我出来就他们还把个烟就往我这边脸上喷，然后真的是我出去就身上就感觉有一股烟味儿，当时我就很少去楼下上厕所，要么就去楼下的楼下，就不敢去楼下，特别恐怖，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就看到你就是 看到我们班一些人居然还去跟初三的妹妹聊天，都惊了，就感觉天哪，你们怎么聊得下去的？ 我跟我妹 这个 也没聊。 这个问题怎么说？如果聊聊下去的话， 哎，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我们学校旁边的话，它是应该说算是一个乡村，然后最近这几年，2年新区大开发，然后它才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城镇。这种直接从乡村，然后直接升级到城镇的地方， 其 怎么 实 说 主要 呢？ 问题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就是他们大多数就我们学校初中部的那一些学生，他家里肯定 没 多多 管。 少少是父母，他们是没有过得去管理他们的，对吧？也没有过得去教 我 育， 可能还不是没管，我可能他们哪怕管了，他们也没有那种， 对，而 我 且 说的不好 这边 听一点，就是文明的意识，就是 而且就是你可以很直观的发现，就是可能他们的家长也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之类的。 对，而且他们不觉得，比如说自己的娃抽个烟、喝个酒没有啥问，有啥问题？这真的是我。我有一天，因为我是在学校外面，住嘛，然后，我在回那个，我在放学回小区的时候，然后我在电梯里就看到有两个娃，有两个孩子，然后和他的家长，然后那两个孩子就在相互聊天，他就说。反正意思大概意思就是他喝了那个菠萝啤，喝了啤酒，然后原因是他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说菠萝啤很辣，然后他自己去买了一瓶，发现一点都不辣，然后他的家长跟他说啊，都叫你那他说跟家长就跟他说都叫你不要喝，你才打你今天才打了疫苗。然后我当时就，这么小的孩子，也就6、7、8岁吧，哦，差不多6、7、8岁的样子。 对，这其实是个问题，就是菠萝啤被称为没有酒精的一种啤酒，对吧？有那样一种概念，对吧？就他现 然 在 后我 喝 当时 菠 就 萝 在 啤， 想， 以后就想喝啤酒之类的，对吧？ 对呀。 你当时在想什么？ 哦。好吧，我当时就在想，那个抖音上能放菠萝啤这些喝酒的视频吗？为什么？ 可以，就今天我还刷到一个那个，就怎么调一种酒的一个视频，然后他还，对，他其实抖音是可以播相关内容的，他只是怎么说呢？ 抖音又不是只有小孩子在看吗？ 对，抖音不是小孩子在看，他虽然说他的审核是非常的严格，但他只是对一些文字啊或者内容那种内容审核比较严格， 所以 对。 现在短视频内容就有一个也不算短视频内容，现在全社会都有一个这样问题，就是大人看的跟小孩子看的很多情况下都看的基本上是一类东西。然后以前小孩子该看的就看动画，然后大人看自己的电影电视剧。然后现在不一样嘛，现在大家都看抖音了。然后虽然说内容推荐算法会给大家推荐。推一些不太有差异的内容，但是依然有很多更多的内容是小孩子啊，大人啊，无论哪个年龄啊，你是男是女啊，无论你住在北京还是上海啊，住在深圳还是广州啊，大家看的东西都差不多，他的一些思维啊、思路啊也都差不多的那些视频，所以说这就 主要 会有些问题啊。 是那个之前一直要搞的那个青少年模式，一直我觉得没有太真的没有哪一家软件哪一个软件，它去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把这个功能做好，然后让 就是这 家 个 长可 青 以 少年 主 模 动管 式，我 理， 觉 对 得 吧？它的对内 青 容 少年 感 模 兴趣 式， 吗？对吧？而且还是你主动点进去，它并没有觉得真正的一个好的这种模式一个设定应该是。 家长可以跟你这个孩子的一个账号绑定，然后限制孩子他应该去观看什么样的内容。 你说的是不是腾讯成长首部平台呀、啊？ 不，我其实想说的是，有点像国外很多游戏主机，像 Nintendo Switch 上的那个，对吧？家长可以控制你孩子游戏时长，玩什么游戏，对吧？那样的，我就国内如果哪一家可以搞出那样类似的模式，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我并不太愿意。 有啊，腾讯都有啊，他的那个公众号可以管理。 但是好像腾讯做的有点太绝了，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我孩子玩游戏必须就他完全就限制死了，他该怎么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王者不是可以拿其他人的身份证去那个吗？ 对啊，所以说现在这种卖号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呀。 但现在有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也可以，高级一点的也可以过啊。 对啊，可以，也可以，不是说可以拿身份证上面照片吗？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像之前看到过。 不是那个像银行那种吗？抬抬头，张嘴，眨眨眼， 还要眨眼。那个是还是挺难过的吧？就，但是就是说，他肯定就之前你们大家应该有听到那些新闻吧？就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半夜玩王者拿了五杀，然后瞬间被下线，对吧？那种情况就很明显，那种肯定就是被盗用了呀，被孩家里孩子。 对啊，就老年人又不懂啊，就孩子要做什么，他可能会照做。 对对对，他会。现在有的家长，他就是家里的一些老人吧，他就会比较宠孩子，然后就无条件的去满足他的一些要求。 这你是觉得我有点理解，你是觉得那些就是小混混是吧？小混混就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嘛，就是他给 哦，这里我要推荐一下那个是哦，我想想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呀？我竟然突然忘了，就那个播客呀，哦，故事 FM， 他有一期讲非主流。的一期，然后他是讲了，他是一个人讲他为什么成为非主流，然后在发廊的一些工作经历啊，还有他后来他和他的那些好兄弟因为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决定以后不当非主流了，然后的一个有点小悲哀的故事。所以说你可以，然后我就在那里就听到了，其实很多一些你所谓的一些小混混啊，他们其实并不，其实说他们并不是那种，就单纯的那种所谓的混混嘛。然后他们也是有很多各种因素，然后才导致他们成为那样的人。 有的时候不是你选择混混，是环境 非主流的。其中有一个非主流，他们就说是。因为周围的人都欺负他，他就决定要剪一个很爆的很大的那种发型，然后给自己整一个很就是很另类的装饰，然后这样的话他的身边的人就 保护他， 对，就相当于是一种保护了。然后其实也我之前当时就在想，你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一些他原本不是混混，但他身边的人都是混混，然后身边人经常欺负他。他为了他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他们，就学着成为他身边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大家都是一伙的了，对吧？大家都是兄弟了。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问题吧，是吧？就是一个厕所，我之前去我们楼下初三上厕所就看到那个就男厕所那个撒尿的那个那叫啥来着，就里面全是烟头，知道吧？全是。 也还算见怪不怪了，我只能说。 那浩哥以前上学的时候更恐怖吗？ 可能更恐怖吧，我觉得。 没有很恐怖吧，就是抽烟这事不是很正常。 就抽烟就完事儿了， 也不是很 事儿， 不是很正常。就是我就见很多人都抽烟，所以说这个厕所里有烟头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正常了。 但就是我就从小我爸就我小学的时候他就把烟戒掉了，就他有一段时间我就大概我三年级的时候我爸他就那段时间他身体特别不好，然后他就把烟戒掉了，然后就一下就好很多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是、 我爸也是，然后他以前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吧，就是他以前也特别喜欢抽烟，然后后来好像也是身体查出有问题，然后决定戒烟，然后他戒成功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可能一年也就半盒。 我爸现在 过年过节的时候啊， 我爸现在是一根烟都不接，就是走亲戚怎么的，给我爸递烟，我爸也绝对都不会收。 你们那边是不是吃槟榔啊？ 我们这边不吃槟榔，沿海那边吃槟榔吧，沿海那边 不是那个什么 我们得 湖南呐、四川。 我们这边反正至少我身边的是我们身边的亲戚啊或者朋友之类的绝对都是没有抽烟、 啊、 然后吃槟榔的习惯的。 那应该是 至少我附近是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情况。 反正我就感觉你们那个重庆话成都话什么湖南话说话都是一个调，都是那个 说话都是一个调， 都是那个 其实是有区别的，就连重庆的一些郊县它 区县都有区别、 哎、 我听不懂 他说话，他都是有一些区别，真的听不懂很正常啊，就好像你们外语 有的时候我也听不懂。 那你能不能听懂东北话吗？能。 东北话哪听得懂。 东北话有些听得懂，但是你有一些专有的词语 方言就不行了。 哎、对有一些词语就听不懂了。 他就是说 你说话的调的话我肯定是听得懂的， 咱沟通能沟通明白，但是你们开启方言模式我一句都听不懂，就是这个东北话和这个叫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重庆四川这边的人要牛逼一些啊，就很多地方的方言都感觉多多少少有点听得懂，就很奇怪。 不是啊，大家都是中国人。 不吧，我这一个省的话我都听不懂。 你们那边一个省多大呀，也不想一想，有语言上有变化肯定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们学那个英语就是有一课就不就讲各个地方的英语它不一样吗，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什么。 就是 America 呗。 America, Belito, 日式英语。这个其实挺正常的呀。 啊、还行吧。感觉就是你们说这些就在我们东北都挺常见的，厕所抽烟这种事儿那就是优良传统，没见过没。 优良传统，就你这个就说的很恐怖了。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我们不在厕所里面设置那个烟槽呢？ 因为厕所就是抽烟的地方。 你这个就很恐怖。 他跟学校无关，你好学校坏学校都抽烟。 但就是这个数量啊，这个占比，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小学不谈嘛，小学应该抽烟的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少 啊。这， 但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基本上整个年级都基本上，其他年级有。 那你 也 不看你 是 哪个初中啊？我们那初中。我们俩一个初中嘛，那我们那初中还算重庆哦不渝北区还 不算你们班 还好一个初中啊， 但至少我们班觉得是当时直接是没有人抽烟，真的是没有人抽烟， 很正常啊，很正常啊。那我们渝北区，你到两江中学啊，什么就那些比较还有那个什么黄国平中学啊，你去看看那些地方抽烟的才叫多。特别是黄国平中学， 这玩意儿他就是，我觉得抽烟很酷，所以说我才抽。当真正你抽上以后，其实你就不想抽了。你问老烟民，你说你如果给你一次机会，他不抽，因为一盒烟，咱就说玉溪22块钱、23一盒，烟瘾大的一天两盒或者一天一盒，他20块钱没了，50块钱没了。你说你50块钱买排骨吃，你香不香？他很多人他都是 已经就是瘾上来了，我戒不掉了，我就得抽。 对对 对，他跟小孩， 我 抽烟 就是看别人那个，就看别人戒烟，就是说没办法抽烟，就每天抠那个手那个，就抠的好那个，就他感觉不抽烟之后时间就变得很慢了那样的。 我浑身难受。 对对对，浑身难受。 对呀、啊，戒断反应嘛。 但是就是说，目前又有那个电子烟又开始兴起了，就是，他有的人就觉得电子烟好像没什么坏处，我就尝试尝试，然后觉得那个烟也很酷，对吧？ 嗯，我不是觉得很酷， 我肯定觉得不酷啊，但是就是他可能抽这个人的想法，他是觉得要么或就觉得图一个新鲜，或者说觉得很酷，可能脸都在抽。 我抽一口啊，然后我就压牙了。 真的吗？ 啊，瑞克一代，抽了。 你抽过的？ 我抽啊，我抽瑞克一代，抽了几十口吧，然后就压牙了，就倒了，就发烧了。然后后来 这么恐怖吗？ 压牙就发烧啊！这，我不知道是流感是压牙。然后就好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咳嗽了。然后我就说你这玩意儿，这你再给我抽一口，然后抽一口之后又开始咳嗽。然后我就说这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可不碰它了。 那你这个还也算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没什么，哎，就是抽完脑袋疼。 但就抽烟会对你的经济上造成一些影响，对吧？ 经济上肯定，我觉得还是有影响吧。抽烟那个东西就，反正我是不抽，但是我觉得你说最便宜的烟，红塔山一天8块钱，8块钱红塔山，然后你说你一个月抽烟，最假如说一天，最起码一个月得几百块钱烟钱，这肯定对经济有影响。你有那几百块钱，你干什么不好？ 对呀、啊。 对， 然后你说咱抽点有档次烟，咱抽点，就是那个顶中顶、点中点，叫什么南京玄鹤门，你抽点那玩意儿，你想想， 我都不知道你说那些牌子有什么区别，我都没听说过。 就贵嘛，就贵，就抽的舒服、 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居然不知道烟的牌子。 那个、我 不敢听， 那真的是我只知道什么中华呀、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还有什么龙凤祥呀、啊、龙凤吉祥之类的。 你去那个711打一下工，你就知道了。 711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711大哥，那个卖店儿，便利店， 哦、 那个 711。哦，知道， 那不卖烟吗？ 哦。 你去那边，我之前做兼职，我也不认识烟，然后就在那边做兼职，然后就所有的烟都知道了，包括价钱。然后我就了解这个东西，我才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挺害人的，因为它贵。 关键不是贵不贵，就是它对你抽烟之后，你周围的人还有影响。就我这种不抽烟的，我也会受到影响，就特别难受了。 那属实， 吸二手烟吧， 还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保持现状吧，就是肯定新抽人越来越少，然后以后这些抽人肯定都得死，对吧？就是你管他是怎么死呢？他是老死，他还是抽死的，对不对？但是以后下一代，然后下一代肯定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就最后这个东西就 over 了。 这个趋势我也比较认可这种趋势。 对，但我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像国外嘛，他们的那个烟的包装上面就是那种贴上那种吸烟特别对吸烟对身体那种有害的那些图片，对吧？ 嗯。 但国内的它是没有的，它就有的图还做的挺好看的，有的时候。 嗯。 你知道什么有点那种中国味儿，对吧？ 这个咱可 茅台味儿。 对，就让你感觉好像这个东西就好像第一感觉 可能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因为烟毕竟也算是一种官场的一些礼品垃圾的那些东西。不过这个可以加上，没事，这个说这个没事。 所以说，比如说你要送人啊，当做礼物啊，那么它的包装上肯定就会那种礼品化，所以说它有这些包装，是比较一件还算可以理解的事情。 像现在还有这样一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去走亲戚啊，或者在某个酒席上面，然后他就会递烟呀、发烟之类的。 对，这不是， 但是你国外没有吗？国外没有送烟的这种习惯吧？你送朋友一个，你说 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反正就是，就我平常走亲戚这个习惯肯定是有的。 对， 就是送烟， 你走到亲戚家门口，他就个来抽抽抽抽， 但 一个来。 但现在其实我的亲戚还好了，就是我们这些亲戚，他抽烟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以前抽的他现在也基本上大多数都不抽了，或者说抽的比以前少很多了。但除了某 以前你参加 除了某几个老烟民对吧，就那种 就是抽烟这事儿，他可能也是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是一种社交，一种那叫什么搜索、 啊、 就跟喝酒一样对吧。 不，就是像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开车，你车位被别人占了，你说哥们儿我挪一下车，你说你给他两块钱，他能给你挪，你给他一根烟，他就会挪，他就很多人抽烟，他就是为了 social， 对， 为了送礼，这也是一点， 拉关系嘛。 你给他两块钱，你说你给我挪一下车，你看人说你打发要饭，你说哎哥们儿抽根华子，你看他能不能给你挪。 对， 就是很多人 就 也 是 这个概念， 就是那个烟，它相比钱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更好的 social social。 钱这玩意儿，你给别人钱，感觉像施舍一样，知道吗？或者感觉像是一种很让人讨厌，就是 其实就跟那个，我觉得其实跟喝酒差不多，就是什么兄弟深，感情深一口闷那种感觉，对吧？ 对啊，对啊。 喝酒他不啊，喝酒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啤酒那个东西，他白酒咱说就不做评价了，他那个什么玄玄乎乎的又什么回甘，就是啤酒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好喝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来你干了，你这么难喝的东西，哎我让你喝你就得给我喝，这就是一种文化，你必须得喝，你喝了你就听我话，为什么领导让下属喝酒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什么酒厂文化， 其实我不太了解酒厂文化怎么样，我以为就是只是为了业务。 对啊，就是为业务，就这个东西这么难喝，然后我让你喝你就得喝，那就是我就高兴。那啤酒那东西那么难喝，就是我不觉得有人会觉得啤酒这个东西好喝，除非是。 其实我觉得啤酒相比白酒要好喝一点点， 白酒好喝一点吧，白酒它挺玄乎的，有什么？ 白酒我就小的时候沾过一点点，然后发现特别辣，然后我就再也不想碰这个东西了。 哎，白酒算了吧，我小的时候也是碰过一次，那还是那次是我。夏天家，然后回到家，我当时特别渴，要找水喝，然后看到桌子上有个罐子里面好像有水，我就抱着喝，然后喝了几大口，突然哇太辣了，然后就吐了，辣得要死。 那种好喝，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菠萝和那个冰和那个猕猴桃那种发酵的 那种。对对对，这个我知道，就是、 你可以理解成那种好喝，但是那个好喝就是如果你不喝酒的话，你 就 尝不来。 就我之前我也有去查，就是了解过酒相关的一些，就是之前我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嘛，我就去查了一下清酒相关的，就是好的酒它是有那种米香啊、回甜之类的，喝着绝对是没有那种特别让你不舒服的感觉，而反而是让你喝了之后感觉特别舒服。 对，我觉得米酒更好喝。 对， 米酒更好喝，米酒更好喝。 但日本它主要是它日本的居酒屋文化，它主要是喝清酒啊。但清酒它也是拿米酿造的那种。 那个。 喝清酒，你上次还喝醉了。 清酒它还有，它里面还有一些水果之类的。我没有。 那个什么，那个经典动漫电影， 你的名字里面那个拿嘴嚼那个酒， 嚼酒 哦，那叫 口诀酒吧，口嚼还是口诀？ 不知道， 口嚼吧，应该口嚼酒。 是要吐口水进去吗？ 不是吐口水啊，就是把那个 是吗？ 那把那好像 口水发酵了， 酿到过，对，把米放在嘴巴里面嚼了之后，然后再吐出来，然后让它进行发酵。 这个酒好不好喝，取决于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 对，然后嘴臭不臭？对，好像我记得当时那部电影出了之后，我记得 B 站的那个 UP 主就山下智博，你们应该知道吧？就那个 啊，我知道， 智博，还当时的一个 UP 主的其中的一个回忆，当年，就他做了一个口，他跟他的朋友做了口诀酒，然后他做出来之后喝了之后发现。特别好喝，就我也有点震惊。 哦，还有一个，就是任何尽量的酒精，它实际上喝下来都对身体有害，不存在什么喝少对身体有益啊，喝多就不太行啊那种。 对，但其实说到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味道，烟酒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好的烟它抽出来肯定也不会让你特别呛，好对吧？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吧？ 不知道， 那 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的烟它应该是拿那种上流的什么木雅叶呀之类的做的。 我是好青年，我不抽烟，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 对，我也是。我找到了，他说。我找到了这个世界心脏联盟，然后他写的一些他说将酒精描述成充满活力的社交生活必要的一部分，转移了对饮酒危害的关注，就像对适度饮酒的广泛宣传宣称，如每天喝一杯红酒可提供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说好，往好说这是误导，往坏说这是酒精行业尝试误导公众对其产品危险性的认识。好玩呢， 一切又是资本家的错。 一切都是资本家的错。 但说到这个味道，我其实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我又想到咖啡了，这个时候。对，有的咖啡豆它就取决于你怎么去烘焙它呀之类的，然后就轻度烘焙你甚至能喝到它豆子里面的一些水果的味道，就但是如果你让一个不喜欢喝咖啡， 你确定吗？ 什么？ 你确定吗？ 是啊， 你知道那个 咖啡豆确实含有很多， 它是有 很多化学成分， 就是那个瑞幸那个前一阵出的那花魁，你知道不？ 瑞幸啊，我 就是 什么？是去年的了吧？ 今年的新出的什么什么？就是全球就190多吨还是200吨那个什么花魁咖啡豆，然后瑞幸买走90吨。我说这什么玩意儿？我也喝一个，我就去那个瑞幸点了一杯 花魁。 什么 花魁咖啡？我给你科普一下吧，它其实是之前的那个。什么在一个咖啡的大师赛上拿到一个第二名的一个成绩还是第几名的一个成绩， 就是这是个好豆子对吧？ 不是一个豆子，它的咖啡豆的名称，就比如说那个南山咖啡豆你知道吧，它其实一个咖啡它不仅取决于它的咖啡豆，还有它的烘焙方法，然后一整套流程下来做出来的咖啡豆它才叫做花魁，就是，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一种物种上的差别，它是工艺上，物种加工艺，对吧？ 对，它是整个流程下来才能叫做这样一个名字的。就花魁咖啡，它好像之前拿了一个奖。其实我挺喜欢喝那个味道的，就是喝的它有一点酸。花魁其实我之前喝过的，但是我不是喝的瑞幸的，我喝的是买的一家那个罐儿咖啡，是哪家的我就不说了。然后我喝了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它是有一种那种果酸的，喝着它其实也是有，但怎么说呢，对于一个刚喝咖啡的人来说，他肯定是一喝就感觉全是苦味儿， 这 是 很正常的、 嗯、对，就是我点了一杯，然后呢、 嗯、 就是 你觉得全是苦味对吧？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中药味， 对， 苦了 中药味。 这个是很多人喝咖啡的肯定都是这样感觉的，但是我真正开始了解了咖啡之后，然后我也细细的稍微喝了一下，就感觉确实不太一样，就是它确实是有果香的、 啊、 就咖啡豆它是有轻度烘焙、中度烘焙、重度烘焙的，你这个应该知道吧？ 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个史达巴克斯，还有 KFC， 还有瑞幸，我喝都是苦了吧唧。 他们那些咖啡的 苦了吧唧。 我觉得 如果要说 的 话，其实咖啡大多数都是，比如说瑞幸、啊、 我现在觉得星巴克他们的咖啡特别甜，但我尝试了那些挂耳咖啡啊，就是挂耳咖啡，它就是就直接拿咖啡豆就磨成粉，然后你自己冲水。 我感觉你们好上流啊！ 对啊，我也觉得好上流啊！像我这种天天喝 快乐 水的， 我现在也是喝快乐水的。就其实喝咖啡挺贵的，就是我之前算了一下，就我每天大概肯定要喝两包吧。然后 好上流 哇，好厉害，好上流！ 一包好的挂耳咖啡大概在5块到6块左右，一天差不多就10块钱以上。 我都是京东双十一买的那个立顿茶包，然后一包2毛钱那种的，一包。 哎，那个我也很喜欢，就立顿那个红茶呀那些，我也经常吃。 好丧的。 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立顿红茶20几块钱，好像60多包吧。 对，好上流 哦，那个哦，我知道了。 对呀、啊，那个 哦，对了，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星巴克实际上不是，我是要说就是星巴克它是很多人都说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咖啡企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就从原料上面来讲的话，它买的奶牛奶。比咖啡还多，他往咖啡里面加的牛奶比他买的咖啡豆要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说他不是一家卖咖啡的企业，他是一家卖牛奶的企业。 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之前喝星巴克，我就觉得星巴克怎么这么甜，这么多牛奶味，就 我觉得都苦了吧唧的，真不如蜜雪冰城。 哦，对，真不如蜜雪冰城，蜜雪冰城永远滴神。 蜜雪冰城太甜了吧？我觉得那个叫半糖都挺甜，少糖都挺甜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好喝。 蜜雪冰城在奶茶里面，我觉得是最难喝的一个。 你可得了吧，还得说 你可得了吧。 蜜雪冰城除了便宜以外，就真的没有太大的优点吧？我觉得。太甜了，真的太甜了。我 这样，你的意思是你喜欢喝喜茶那玩意儿，那价格不得了。 我在这么多国内的奶茶的话，我喝一点点喝的比较多，一点点。 咱这穷哥们儿就喝蜜雪冰城，嗷嗷给力，嗷嗷。 差不多吧，就一点点，在同样的情况下的话。好像是要贵，也就贵这么几块钱，但主要是蜜雪不一点点，它在糖上面可以分到2分糖、4分糖、6分糖、8分糖、满糖，就它分的比较 细。现在，奶茶里面能不能加代糖啊？ 不知道，应该没有。 应该可以吧？ 有可 高级，现在高级一点的代糖，其实口感跟。白砂糖没差了， 但你要看一家厂家，他肯定还是以成本为主要考虑的一点。 对啊，对啊，毕竟来店里100个顾客，说不定你就只有一两个顾客说我要尝一下代糖。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不会太关心他的糖是加多少的，就我点杯奶茶，我就说一个名字，大杯小杯。然后我说，然后小杯，然后他就直接做了，就基本上不会再去关注他还要加什么配料啊， 含糖量 或者加多少糖，对吧？ 反正就是没太意识这个糖的危害，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这个他妈科普吧，就还有一点，就很多人把星巴克当做那个就是一个上 办 流 公 什么 室。 办公室，对吧？这个我也经常发现啊，就是我之前我有 很 一 正常啊， 次， 星巴克它不就是说要他们要 他们 建 生 造 态 第 环 二个 境， 家吗？第二空间吗？他们 对， 那 他 第 们 二空 生 间的概念。 星巴克，它到底就是有人之前在讨论星巴克到底是在卖一个环境还是卖咖啡的，对吧？ 卖 卖 逼 环境 格。 啊，肯定 卖逼 对， 格， 卖 对，就 bigger 是 的。 卖逼格。就之前我去星巴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人，他坐在那个窗边那个桌子上，然后拿着一台 MacBook，然后在那里敲键盘。 还真有这样的人，我都不知道。 真有这种人，就我以为网上那些都是假的，但是后来我去星巴克一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随便去哪一家牌都有。 你这个就感觉像 那。 那个网站啊，少数派，一群整天不知道要干啥的人，这上面在发什么？我今年的10家效率工具。你有什么事情要做吗？你事情多了，你还要用效率工具？那些人特别离谱。 星巴克，对，就其实就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去什么一样一个地方，所以这可能就是星巴克存在的一个价值，对吧？就是我去那里，我觉得这样一个氛围让我觉得大家好像突然都在用电脑敲键盘，我也应该是不是应该工作起 要 来， 干 而不 事儿， 是 对吧？ 对，而不是去选择一个摸鱼。我记得好像就是。国内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有专门提供这样一个，提供给一些自由工作者的一样这样一个工作场景，一个场所，就是好像就是之前我看视频啊，就是他之前他是一个没有工作的自由工作者嘛，他都在家里工作，平常就是，但是他家在家里就意味着他的床离他很近，他有时候就很喜欢在床上就起不来，就完全不想工作，但是呢，后来他就去了，他就。发现这样下去是肯定不行的，也赚不了钱啊。他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然后他就会选择那样一个地方去工作，就类似于星巴克，当然也不是星巴克，他那种就是专门提供工作的一个场所了，就不卖咖啡了，就没有逼格了。 大概7、8年前，那时候流行的什么创客空间，差不多也大概也跟那个跟这个类似。 我觉得应该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嘛，行 对对 吧？ 对，还有一 哎， 点， 浩哥还没说。 浩哥没有说年终总结。 啊，我的年终总结， 对， 我这 对 一 啊， 年 你的 就 年 对抗资本家了，就是摸鱼摆烂。 哎，对对 哇， 对，浩哥，我突然想起来，就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在。我们南方对于那个职高的那个看法是很偏见的，就你们北方会又怎么样呢？ 没有一样很偏见。 哦，但就是之前粉哥给我说，北方好像要稍微好一点，怎么样？ 啊，就是北方这边受教育程度能比你们南方高点，因为我 高一点。 听你们南方说，那我家里没钱了，供不起你上学了，那你就打工去吧。我们北方没有供你，我们北方就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上学。没听就是新闻那种什么妹妹上不起学，家里有3个孩子，然后姐姐就怎么地不上大学了，然后就供妹妹上，没有那种情况。我们那 我 就是 觉 砸 得 锅卖铁供。 北方老工业区嘛，多多少少有点钱，对吧？ 就是学，就是学习内卷挺严 南方 重 其实它也是学，但就是像我们，就因为我们重庆，它就做一个直辖 哦， 市，有的地方它也是非常的穷。 我好奇一点啊，就是，就是现在我们这边的一些职高会，就是怎么说呢？学校跟企业跟政府啊，他们有的时候会合作，比如说半强制，半自愿的让学生。 给某个企业到某个定点企业打暑假工啊这些情况，然后这些都是要算到学分里面的。你那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个不是学校，这是大学、大学、中学，只要是职业性质都这样，都是给我打工去。但打工就打工，你不去，你有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 对，这 因 个 为就 那还好 是 吧。 它这个东西是我们国家六个部委是有一个文件的，就是他说他鼓励你跟企业去干活，但是呢，你要按照这个规范来干。就是他鼓励你去按照这个，就是你跟学校干活。那你说我学技术，我他妈学修车去了，然后你说我毕业就完事儿啊？我肯定要他妈上修车那个地方，我去干点暑假工，我研究研究。但是你得有规章制度，但是只要什么东西他都不能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去来做。要你要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做，那我这企业没法搞了，我这不是让学生来上学，就是来上班，我就是养了一堆大爷。所以说，如果说你就说，我不想去，那学校说啊，那不行，你不去，你没有毕业证，你可以拿这个规章制度跟他磕，到时候他就不敢了，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做。然后你如果一旦你这个规章制度跟你实际上去上班的时候干的事儿不一样，那你这个实习就是无效的，他就没有理由不给你发毕业证，你没有理由不给你成绩。所以说这个。 那我想问一下，就出去实习，他的那一个待遇之类的，还有很多方面还有 应该 待遇。 还算 OK，还算 OK，反正基 待 本 遇 工资。 看学校了，你看学校凉不凉你？有学校就压榨你，就是给你一个月几百块钱；有的就 就 是 工厂发的工资就全部被学校吞了。 啊不，他有的那种学校他不干人事儿，他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人力资源公司，然后呢，那个 哦， 就 对， 是 就是那 劳务， 种， 他 就 给 是 劳 相当于是，那叫什么呀？责 劳 任 务。 转移， 然后呢， 权责 劳 转 务， 移。 对对对，然后劳务派遣那边，比如说我工，然后由劳务派遣给你们发工资，工厂先打给劳务派遣公司，然后劳务派遣打给你们公司，100块钱工资可 这 能到 跟 劳务派遣那，他们得抽20。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你看学 这个 校 跟 凉 现 不凉？ 在，对，这个跟现在这个快递产业，这个送外卖的快递小哥，那些快递公司都，有点类似啊，这种情况。快递这边也是，财务，怎么说？他是一个公司聘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给另外公司合作，然后最终你的快递员到底是跟哪个公司签的合同就不得而知了，他的那个权责划分歪七八糟的。 就我好像还听到我父母说，就是那些上职高的就会直接被送到那个我们周围的一些那个什么厂，我就不说了，然后被送过去当廉价劳动力干几个月，然后就工资很少很少。 这个事儿就完全取决于学校了，就是他有的那种，他会给你分配好一点的，但是有的就，那你懂了。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我听说就是什么大专啊还是什么，我记不住了，他给分配到那个水务集团了，还有铁路了，那你说就跟电子厂能有的比吗？他这个事儿完全看学校，有的就给你分配到血汗工厂，让你打螺丝去了，那不一样啊。啊，你这个， 有个传送带。 你这个东西，你就看它是就是取决于人嘛，反正就是人到哪儿，只要你上进的话都好一点，就跟学校其实没多大关系。 主要靠自己啊，正能量啊，起来。 就你摆烂，你到哪里都摆烂嘛，就是这个道理。 摆烂 摆 的 烂 话， 谁就不回你。 没用的，对，没什么用的， 那 就 就 你不 我 能 就是对 找 抗资本家，就摆 摸 烂。 鱼。 对，资本家肯定是要对抗的。 万一你以后变成了老板呢？你不希望别人摆烂？ 我当老板，我肯定对我的员工好一点吧？那 好 他 一 这， 点，对，要好一点。 那 但 这 说 这。 这个也说不定，对吧？我其实觉得，就当等你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各种经济开销啊， 是没有可能，他也是作为老板，他也是有办法的，他有的时候才这样干，为了扩大别人。 你又在吹垮垮了。 你可别说了，你说加班不给加班费这种事儿，他算是有苦衷吧？他那是不遵守劳动法。 那确实。 对 呀、 啊，不遵守劳动法、啊， 就是没有完全能遵守劳动法了。但是他不能学我，对吧？ 但你又没有办法，对吧？你必须工作挣钱。 啊，现在这玩意儿比较模糊啊，劳动法这个东西也还， 那我就跑路呗，对不对？这个东西、 跑路， 不学我就跑路。 但至少 那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我们就。 但 你剥削我，我就罢工嘛。 但看着目前好像大多数那些互联网公司， 你这个说的大多数有点问题，因为大多数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一般都是些悲剧。 被媒体报道出来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那种比较和平的，或者有小悲哀、小悲哀的离职。 就是逼你走。 但好像现在就是从新闻上的角度来看，很多公司还是在这上面有一些改变。 那也不是他想改变的。 对， 被逼的。 舆论压力比较大了。 对不对？你也不敢跟他作对，你一定要改变。 最近我还看到了一个小新闻，就说，但那是国外啊，他们就发现。新成立的创业公司有70%都提供远程工作的选项，就你可以员工可以他的员工可以远程工作。 疫情嘛，现在肯定很多公司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式。 写的是什么？ 其实 那个网站是。 可以完全摸鱼，老板也抓不到你。 你怎么可能完全摸鱼呢？你肯定最后肯定是要交出这样一个结果的，对吧？ 鱼是 哎呀，你 是 说工作就工作嘛，你要交出一个结果，好怪哦。 鱼是永远摸不完的，家人们。 对，是摸不完的。 就是说跟他对抗就完事儿了。就 人的本性肯定是摸鱼。 哎呀，那人的本性，哎呀，天哪！你说大家都懒就懒吧。你说你懒不懒吗？你很懒，谢谢。 对，我很懒。像播客，昨天我才把关于之类的勉强写了一丢丢。 写什么？ 就 他是想那个 about 界面。 对。 网站关于。 还有联系。 哎，我看一看你跟你 挂在哪儿 了？ 挂在我这儿了。 VPS 吗？ 对。 对， 但最近访问好像有点爆炸。 啊？啥意思？ 昨天我访问就是有偶尔进得去，偶尔又进不去。 你们备案了吗？ 没备案。 没备案呢，想得出来。我们 现在备案。 我们是香港人。 没备案，怎么在国内搞嘛？ 哈哈，我们是香港人， 不用备案呀。 国外的不需要备案。 你这块有点不理解，香港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啊，我说我们是香港人啊，就跟我说我是重庆人没啥区别啊。 你刚刚说了一句话，国外不需要备案。 哦， 你完了，不是？ 你就完了。我说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方不需要备案。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啊。 这 啥问题？啥问题？ 那域名呢？域名备案了啊？对，网站都没备案，你怎么？ 我的但我的域名其实是在程序云上面买的。程序云， 我好像我是在 Namezole 的。但我只是说了一下，我说的就是网站，就我那边只要提供一个实名认证就行了。好，它域名它是备案，你除非用国内的服务器，它才需要备案。但域名的话。你挂到国外的服务器上也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就算你在国内买的，国内这些供应商。 啊 ，so god， 怎么浩哥也要搞一个？ 我没有时间搞，我搞这个东西，我是在那叫什么 Oracle 上面白给的。 Oracle， 啊， 霓虹号点 CAF 是吧？那域名我记得。 甲骨文，甲骨文，免费。 哦哦哦，知道了，知道了，甲骨文的那个免费服务器。 那不撸白不撸。 对对， 我 没他。但如果他不想搭什么博客之类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方便方案呀。域名它主要是为了让我更好的去记，更好的去进入，对吧？ 我那个 Oracle 就是用来当做防失联的魔法之路用的。 懂了，懂了，懂了，你就是那个备用的某种工具，对吧？ 不是，是备用的备用。我一年都连不了一次，但是只要我不连，它就不会挂掉。就当有的时候与这个神奇的世界失联了，然后我就输进去，然后就 你再同步。再同步与世界再同步。 那你们过去一年看没看什么电视剧啊？什么电影什么的？ 没有， 看了一点点，就哦，那就说一下我去年印象比较深的电影，就是《The Matrix》，对吧？《黑客帝国》 哎，魔装逼，《黑客帝国》就《黑客帝国》。 有什么好看的？真不像爱情。 我觉得这就是个烂片儿，就是烂片儿。 那么好看， 都不如乡村爱情。 就 真不如乡村爱情， 不如熊出没。 我真的没从它里面看出有什么，它有什么思想， 就是、 这一新的意思。 主要是批评，就是其实第四部它是导演带了很多那种个人的一些情感的。就是、 你来说还有啥情感讲解释一下， 都不如爱。 最后一部的剧情它其实是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电影的发展呀之类的就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它现在电影它就是一个娱乐化的产物，而在以前它其实是一种艺术的。 电影不本来就是娱乐化的产物吗？看电影不就是看个乐呵吗？ 不是这个 是 先听我说这个哈。以前现在有些人就会翻出以前的老电影，会发现当时那时候哇，什么泰坦尼克号啊，那都是些经典电影。看现在呢，就会感觉娱乐视频啊、娱乐电影占多数。但是你不能这么想，因为以前电影它不能算作一种大众传媒，它不能算作一种大众媒体，你知道吗？ 电影还不算大众传媒？你看没看过《 以前 冯小刚拍的私人定制》？ 哦，我说很久以前，十几年前，不是说十几年前，就几十年前，那时候其实只有什么中产阶级啊， 啊 那些发达国家才能看上电影吗？没有吗？ 你知不知道《私人定制》里面冯小刚说过一句话，就是电影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娱乐化的东西，你看书还得识字呢、电影不用，那傻子去了都听了就嘎嘎乐。 对， 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娱乐产业。 对，他就是、 我没否认它是娱乐产业，我是说有些人是这么认为。 对，但电影它其实它也是可以一种以艺术的形式来表达的，对吧？ 艺术，那就相当于是没啥搞头。 对的，但是搞那种爆米花电影肯定受众更多，更赚钱，这就是目前的电影的一个问题。 对，就我去电影院，我就是想看个乐呵去了，这不是很正常？ 对， 那 都我大过年的，你让我去看那个叫什么长津湖，看那个美国飞机打那个中国人，那谁能看下去？咱要看就看乐呵了，看点喜剧片，这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 对，很正常。咱们生活已经够累了，电影里面还要给让我们累一累，天哪， 对不对？ 不了 但就有这，但电影它就有这种电影评论人呀之类的，它就是。愿意去给我们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解读之类的。 哇，深层次 就是娱乐嘛， 有的人他觉得是娱乐，但有的人他就觉得我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东西。 哇，太厉害了。 是这样的呀，对吧？就你看书，你也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哦，原来社会是这样， 好多垃圾书啊！原来世界上垃圾书有这么多。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对，垃圾书也特别多。 看书，小学生好开头作文大全。 就，聊回《黑客帝国》吧。你们应该知道前三部，它其实就是一个 计算机的那个前三步就是 if 怎么怎么样，对吧？我 类大概 过。那么 对吧？ 那么你说第四步它有啥特点？ 然后第四步就完全跳出这个圈，因为它是它新一代的矩阵，对吧？就心理医生 电脑吗？ 对，它也是电脑，但是它主要是就是你可以把 Trinity 跟 Neo 就两个人算成那种两个超级算命节点，对吧？ 啥玩意儿？我感觉你在过度解读啊！ 真 都不如乡村爱情。 我不知道过度解读没有，但是怎么又不如乡村爱情了？你要 乡村爱 情，黑客帝国。 乡村爱情 用。黑客帝国吐槽的点不就是那个？为什么两个人可以用爱发电，对吧？ 嗯，这个可以直接艺术化吗？这个不需要。 但网上很多人讨论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可以用爱发电。但你要记住，黑客帝国它是一部科幻片啊。 中国能拍出科幻片，外国能拍出乡村爱情吗？ 咦，说不定可以哦。 可以 让荷兰那些欧洲小国来试一试。 懂。 就用爱发电，就相当于那个《星球大战》里面的那个原力，对吧？一样的存在。其实就是很多人觉得黑客帝国第四部烂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像前面四部那样的一个框架来写故事了。而是重新像感觉就好像重新再开了一个存档一样，就而且还改变了很多东西，就不像前四部那样思考问题。 思考问题。 而且就《黑客帝国》的第二部，就是跟那个建筑工程师吗？那个建筑师就讨论那段对话，就是。直接就把黑客帝国的那个哲学程度推向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梯嘛。然后，但黑客帝国 哲学程度 但是很多人觉得黑客帝国四它并没有太大的哲学上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它在这方面也是不如前三部的。但是，就是它跟那个心理医生Leo跟心理医生的那个对话，我觉得其实，在第四部中它也是特别那个的，就是它的对话的那个。就心理医生的那个变态程度也其实也是可以让人感觉到第四部他其实也是很那个的，我觉得 那个是哪个 我不太 那个 我 那个 太我词汇量太少了 那个 词汇量太少了没办法。然后就是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黑客帝国4》它就成一部烂片了，就是还有很多 因为它没有带来很多人他的内心的期待， 对， 因为它没有前三部那种好。 而且《黑客帝国4》一整部它的对话里面，它都一直在嘲讽漫威呀、啊，或者现在整个电影界这样一个娱乐文化怎么怎么样，就是拍了三部曲，然后。非要然后又来重启整个节整一部整个系列，然后又怎么拍，对吧？他黑客帝国他也甚至一直在嘲讽那些、 哦、懂了，原来导演是想摆烂，原来编剧是想摆烂，哦，懂了。 三部乡村爱情， 黑客帝国最后你知道吗？最后的就是播放完了之后，他有一句话就是献给他的父母，就是他父母去世了，导演的父母。 哦， 然后就是 他伤心的啊。 然后就 bug 死，就是那个 Trinity 的，就跟他换脑的那个人，对吧？在电影里面，就是他说他抬头看到了 Neo 的真身，然后就从此有了新的目标，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世界是假的。然后 所以你的意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 是说， 黑客帝国 太短了，太赶了，没有把事情讲清楚， 不是 就摆烂了。 不是摆烂，黑客 摆烂了。 他最后说是他想纪念他的父母，对吧？就是意思是他才就是那段就他抬头那个场景看到了 Leo 的真身，就意思是他想就是他怀念他的父母，他这是他比较一个深层次想表达的，就是他就想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的看到自己的父母之类的一样。 啊，这可是这跟黑客帝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无法理解 这个 get 到这 个 点。 整个第四部想表达的意思， 他 这不就是圣诞外形吗？ 他看到自己的父母，那他难道不是一部烂片吗？ 不，他这相当于就是， 但很多人 他想公司要拍一部科幻，要重写科幻一部科幻电影。他说老子 不 干， 一部黑客帝国要炒炒冷饭吧。 不，如果你现在真的这样想，如果是华纳逼他拍，然后他在台词里面写华纳怎么怎么样，逼他们拍。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华纳还会让这部电影上映吗？ 那比如说正义联盟， 就比如说正义联盟，对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黑客帝国4真的会以这样一个方式上映，给我们看到台词居然这样黑他的母公司，会真的会这样吗？绝对不会的。 Maybe。 如果真的是炒冷饭，绝对不至于。 好吧，他就是一个黑客帝国吹。反正我不关心这电影。 我只关心乡村爱情， 好看就行，好看就行。 对喽， 对上。 哎，乡村爱情还在拍呀、啊？你别吓我呀、啊！ 乡村爱情已经排到第14季了，现在优酷我已经看到第10季了，都更新了。 哇，还在拍呀、 啊？啊，对。 对。 我不知道。 现在不就是很喜欢这样一个很直接 的 一个吗？ 真的很好看，乡村爱情。 对，但我就想说的是，现在就是。很多观众他就是直接愿意一些比较娱乐化的，对吧？就 OK， 就漫威。 我跟你讲啊，不 爽就完事儿了。 我上班了， 你这个之前讲 不让我娱乐化。 这娱乐不行吗？不能娱乐吗？人不能娱乐吗？啊？ 黑客帝国吹。 不是黑客帝国吹，但是他就是。 又黑客帝国吹，他之前跟别人聊天，他说他是一个黑客帝国吹。 黑客帝国吹。 我是吹， 那 就 黑客帝国吹。 就是我平常，或者说就是这样一个漫威的这样一个拍电影的。 哎呦，你说你自己不，你说你自己不娱乐化，我看你抖音刷的挺猛的，我自己都不刷抖音，我是不是比你还不能娱乐化？我也很少看一些，因为说那些动画、现在视频啊之类的，我都很少看。我是不是我连游戏都不怎么玩？你说我是不是点都不娱乐化？ 那每个人的娱乐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操。 对啊，你说那些做公益的，他们是不是娱乐化？他们算不算是一种娱乐自己？可以，也可以，你歪理的话，也可以说他们也是在娱乐他们自己啊。办怎么说？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啊，快乐嘛，大家社会不都是追求快乐吗？ 那行吧，我输了。 嗯，就这样， 就这样这么恐怖吗？ 对，我感觉就这么恐怖。你看，一个人已经跑了。 不，他吃饭了。 哦，好吧。 那 我在玩戴森球计划。 哦，牛逼！ 戴森球。 那浩哥去年有什么？ 就会自动。 什么？ 浩哥去年的感情 是？你建造了第一个 开始呢。 情感史就是，叫什么？就是 Found Love 嘛。 现在还在一起吗？ 啊，对。 哦，我前几天不是看到你说你什么分手了吗？ 就是闹着玩嘛，啊，小孩子不懂事儿嘛。 小孩子不懂事，我操！你在这方面比我们成熟多了吧？ 啊，还好，没有很成熟。 哦，对，第一次。 是啊。这、 哦、 我又不是很 第一次比我。 哪有你们成熟啊？你们多大呀？你们才多大就已经开始进行爱恨情仇了？ 我 也觉得好厉害呀、啊！你们也太厉害了， 厉害 胡金杰太厉害了，胡金杰是不是？ 啊、 哦不，听起你是不是都哎呀，感情经历是不是都有两段呢？ 别搞啊、哦，好不好？别搞。 你看我到目前是 zero， 我也不想那啊。 其实我的经历也跟你儿差不多，也没多大区别，零跟一真没啥区别。 不，那区别是很大的，要为什么？ 对，区别很大了。 恋这件 事。不然什么叫做 IO 啊？一个叫做零，一个叫做一，一个是无，一个是有，那区别很大呀。 但我的零跟一真的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变化，或者我在这情感方面真的是一样的垃圾。 大家都摆烂嘛，很正常啦。 也不是摆烂吧，这方面主要是感觉我那个谈跟不谈是一都是没什么区别的，就一个东西。 没有吧？那你为什么要谈？ 那你为啥要谈呢？对，为什么当时那个人找你，你接受了呢？ 当初图个新鲜呗。 渣男。 渣男。 哦，我就他妈成渣男了，对吧？ 他就是渣男。 你们说是，那就是。 那没有，他图个新鲜。 对嘛？ 所以最开始都是图新鲜啊，小的时候，对吧？但现在肯定是，现在想谈的话，肯定就是想好好找一个比较 OK 的。 你别告诉我是什么以结婚为目的。 毕业就会找。 我当然不会以结婚为目的去谈那种傻逼恋、傻逼爱情。 渣男吗？ 真的 渣男？ 我是以结婚为目的， 也可以叫做渣男。 不是说以结婚为目的，我主要是觉得 不，这个很多人看法不一样。很多人认为有些人认为以结婚为目的就是渣，有些人认为不以结婚为目的就是渣。所以说， 我可能会结婚，但是不代表就是说。我就是一定奔着结婚去的呀。 谁结婚啊？结婚的孩子谁养啊？养了孩子钱谁付啊？ 结婚不代表一定要生孩子呀。 那你为啥要结婚啊？分财产吗？ 就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他肯定是就会慢慢的。 那不就是 升级做一层关系。 哇，你怎么又聊这个？咱们不能聊这个。 怎么又不能聊啊？为什么？ 啊，没经验，我没经验。 没事，你瞎评论就完事儿了。 那我这怼就完事儿了啊！快说，继续说，我负责怼。 浩哥不回答，回答很恐怖啊，搞得我。 什么？ 浩哥是最有经验的。 我觉得浩哥上赛事方面有经验一点。 别尬黑，我才没有。 主要是我们这边是一个女同志掉线了，不太好搞。 对，所以说为什么会有女的跟你们来录这个东西啊？我非常诧异。 想不到吧？我也不知道，你问他。 我人缘关系就是这么好。 我觉得在学校立国的人一般都是很怪的人，就是那种自闭的人，就是那种玩。 听到没有？你自闭。哎，不对，黑客帝国跟自闭有啥有啥联系啊？他虽然有点小 geek， 但是也没有， 就是 也有自、 就是、 没有自闭啊。 他不就像就是那个，就像三体，就是说好看都说好看，现实生活中没一个人看了，那个人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像那种，比如就是大家眼里那种比较怪怪的人， 黑客帝国有一点吧，它本来就是英语单词里面是有一个单词叫 cat， 电影 呢，就英语单词里面有一个 cat， 对 cat， 就 是啥？你给我拼一下 ，cult，cult，cult， cult， 啥东西啊？ 它就是指一种很小众的一类东西吧，我觉得。 亚逼， 就是一个很小，对，有点类似于那种。 你知道刚才我用看你说的 cult， 我说出来什么关键词吗？ 你不要说这些话。 你敢跟他作对？ 你不要说，就 cult 就是指。我刚刚用翻译软件说了一下，就是指宗教信仰追随者。 哦，那我明白为什么搜索结果你会出现 好了，没事，到时候剪掉就行，所以说可以放开字。 好，你这个搞得我有点难解，就 cult 反正它就是指这样一类东西吧，就是追求小众化的一个东西。黑客帝国，你可之前黑客帝国肯定很有人在想 cult 怎么可能是一个很小众化的东西，但它其实就真的是很小众化的一个东西。 嗯，不，你刚才说的很像一下号，哎。叉叉叉怎么是 BBB 呢？啊，那是因为 BBB 就是叉叉叉。 Kelt 嘛。 啊，你继续说。 我给你们发个链接啊，就百度、 啊、发吧。 百度百科我看到的，就是你看 Kelt 电影，它这一类好像说的还挺详细的。 哦，不是 CULT 啊，是 CLUT， 我还以为。 CULT。 CULT 啊， 对呀、啊， 确定是 CULT， 对呀、 啊，那就是， 啊、你看 Kelt 电影是指在某种在小圈子内被支持者， 哦，我找到一本书，这叫什么？等一下 ，The Kelt of Art of We， 这本书叫什么呀？我等我仔细看一看。 但黑客帝国作为一部 Chaos 电影，它只是火了而已，它前三部太火了，然后才导致第四部可能评分这样炸吧，这可能也是一个点。 嗯，这个很正常，比如说就是很一个系列的话，很多人都认为是。你下一步一定要拍的比前面的要好。 但黑客帝国并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一部电影、啊、像 Kelt 电影它主要是表现一个导演啊之类他们自己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完全去为了迎合市场我该怎么拍。黑客帝国里面它很明显就一直在怼那些喜欢看漫威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电影的人，他一直在怼。 嗯，是啊，就这样，我感觉也没啥，这个说法也没啥太多的东西了。 对，那今天就录到这里了。还有想说的吗？ 有啥想说的呀？不知道。 应该没了。 哎呦，你确定呀？这玩意儿，我咋 CULT？ 我看一下，邪教。我怎么说出来是邪教啊？ 他的翻译有邪教这一个意思。 哦，有两个，一个是名词是邪教、宗教的这些东西，还有时尚狂热的意思。然后形容词是受特定群体欢迎的，作为偶像崇拜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小众的嘛。 对对对，仰望。就到这儿了， 那、啊、就到这儿吧，来说个拜拜， 浩哥 快说个拜拜， 拜拜，浩哥， 这里我们这里可是有三位都是圆桌群里面的， 拜拜，我去玩戴森球计划去，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